各位，我而家手头上呢个咧就系一个3M6200嘅呢个 mask 嘅。咁喺过去半年嚟讲咧，香港好多嘅抗争者咧都有呢个3M 嘅防毒面罩。咁当时咧主要嚟咧就系对抗呢个催泪烟啦，同埋其他嘅毒气。咁而家咧我就将佢改装成为一个咧系可以对抗呢个病毒嘅一个装备嚟嘅。大家记住。不是對抗催淚煙，是對抗病毒的一個裝備。這個淚罐其實很特別的，其實是集思廣益在網上一個打印的群組去大家設計出來。現在我們這個就是用 3D 打印機，我後面的大家看到呢就是 3D 打印機裡面印出來的淚罐，一個一次性的這個外科手術口罩呢就可以cut了九個洞，那九個洞呢那個淚布呢就是成為呢那個淚芯了，改装成为一个可以对抗病毒、防止飞沫感染的一个装备。咁佢系一个临时嘅，点解咧？系因为而家口罩荒，好多人都唔敢出街，甚至咧系因为冇口罩而俾人歧视。咁但系如果你戴住一个催泪烟嘅泪罐咧，又防唔到病毒，甚至随时咧就俾警察咧就拱你埋去搜身。半年前我哋一开始咗呢个公民抗暴。而呢個就係公民抗暴嘅一個象徵性嘅工具。而家我哋叫做公民抗疫，我哋將對抗呢個催淚煙嘅防具，將佢轉變成為一個對抗病毒嘅防具。所以對好多人嚟講，佢係有一個象徵嘅意義喺度嘅。咁除咗我哋自己印之外咧，我哋都會發動咧好多有呢個 3D 打印機嘅朋友，將嗰個 file STL file download 之後咧。就大家一起去印，我希望每人可以印到20套，自己一套之外，其他嗰啲送俾有需要有6200或者7系型號嘅面罩嘅人。咁樣嘅話，你自己亦都可以唔需要撲口罩，或者你撲咗嗰啲，你可以送俾你隔離左右啲老人家啊、細路仔啊，或者係少數族裔啊、弱勢社群啊，或者係長期病患、經常要出入醫院嘅人，佢哋係冇得揀嘅，其實。佢一定要用呢啲 surgical mask。咁當我哋有咗呢個嗰陣時，我哋嗰個手術口罩咪可以俾佢哋用咯，何樂而不為啫？記住，抗疫唔一定好悲情嘅。大家記住，用自己嘅創意走多一步 ，connect 你身邊嘅人。好啦，大家今日咧就遲咗少少開，咁咧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奇門如市，咁咧呢個經歷過呢個漫長嘅等待啦，第一個 3D 打印嘅淚罐，咁咧就係可以將一次用嘅口罩咧擺落去做 filter， 終於就面世，咁咧亦都咧係發貨啦。咁大家記住，因為我哋而家咧。在 Google Form 裏面排緊隊嘅成2000多人，唔使緊張，咁咧就大家千祈唔好打電話嚟查詢。咁啊點解咧？就因為我哋城寨團隊咧就係邝永孫同我同埋邝亞利嘅啫。咁啊聽電話走嚟走去或者上門查詢撳門鐘咧已經係疲於奔命。咁所以咧就我哋聽日就會第一批會開始發貨啦。咁而家手頭上我哋有中型嘅打印機，就有4部。大型打印機1部，小型打印機有5部，遲啲會再添置多5部 ，total 有10部嘅小型打印機，4部嘅中型打印機，1部大型打印機。咁啊，頭先咧就因為開始嗰陣時咧就要去派呢個淚罐，咁啊 3D 打印淚罐咧，頭先講到咧個 Google Form 就排到成2000多人咧，就好多幫我哋打印嘅手足咧就見到都話心驚膽跳，咁我就安慰大家我話。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咁樣咁咧，我哋就會繼續打印嘅。大家見到我呢個咧，就有我哋嘅義工咧 ，provide 咗一個防水嘅貼紙咧，就黐住喺嗰個 3M 嘅貼紙嗰度嘅，好多款嘅，有9款嘅。咁啊，今日上嚟攞嘅朋友咧，都攞到呢啲貼紙同埋有 postcard 啦，咁樣咁啊，唔係淨係呢個淚罐添。咁啊，淚罐嘅顏色咧仲犀利，咁啊，手足就唔同嘅地方揾到唔同嘅各種各樣嘅顏色。咁我哋就會有個箱，有塊黑色嘅膠紙遮住，大家大抽獎。咁咧就除咗你可以捐助，我哋繼續打印落去啦。咁我哋會再添置多5部嘅細嘅打印機 ，total 我哋嘅自己城寨嘅打印 的生產線咧，城寨科技咧，城寨創新咧，就會去到十部細機，另外咧就四部中型，一部大型的打印機，咁啊打印到冇人要為止，咁會一路印落去嘅。粟米膠啊、PLA 啊嗰啲，我哋會一路咧喺唔同嘅地方採購啦。粵瓷嗰啲，你唔好以為咧，哎呀死啦，靚嘢俾人揀曬錯，因為大家都知道咧 ，Mika 嘅世界咧就係、不斷改進嘅。咁我哋而家呢個雷冠咧。都是不斷改進，先俾大家睇下嗰個蜂巢呢、這個叫做六角獸嘅版本咧。咁而家已經改進到咩咧？係有字嘅，其實大家記住啦，嗱，大家見到咧喺畫面見到啦，叫做清清楚楚打落去唔容易嘅。其實咧嗰條邊好幼嘅，其實就係、Hong Kong 下邊就 Five Demand Not One Less， 咁就係長寫版嚟嘅。呢、這個就係用呢個銅色嘅模型油捽咗落去，大家細個。玩開高達滲線的都知點做㗎啦，係嘛？咁啊唔使我教啦，大家可以滲色落去嘅。咁呢個就係滲咗紅色嘅，有位手足幫我滲落去嘅，就係、亦都係新版嘅六角獸。咁遲啲會再一路進化嘅，嗰啲字啊等等吞到佢最靚為止。咁所以咧，越遲攞嘅咧，反而咧就會越咧接近呢個嘅完美版本。其實冇嘅，所有 Mika 世界所有嘢都係 beta 版嚟。咁咧就跟住仲有呢個就係、5D 啦，N1L 啦呢個版本，咁啊呢個當然就係叫做革命黃啦，我叫做 Revolution Yellow。咁啊而家我哋就有一隻好靚嘅黃色喺度印緊，咁大家遲啲落上嚟攞嘅咧，都會好大機會抽中呢隻黃色。咁啊有呢個叫做Leon Red 啦，熒光紅啦，有呢個我叫做咩咧，連龍長嘅藍色啦咁樣。咁唔同嘅色咧就會喺之後推出。咁第一批咧，我哋今日已經開始派嘅啦。咁我哋派咗差唔多接近110几个啦。好多謝大家好忍耐。咁大家見到咧，呢、這個就係新嘅呢、這個打印雷冠神啦。希望拜拜佢之後咧，就呢個打印機唔會每一朝翻到去見到一撇蛋撻，因為黃色我星期日翻到嚟咧，即係欲哭無淚啊！成餅都係呢個 PLA 膠絲咁樣。就好似成餅整壞咗，俾阿邝亚里踩咗上去嘅蛋挞一樣。咁所以咧就整咗呢個打印神。咁希望呢個 3D 打印神啊，每朝入門口嗰陣時拜拜佢咧，咁咧就可以咧確保我嘅打印機順利每一日每一日啊，我嘅目標係完成40套，即係80隻。如果 full capacity， 咁啊今日上嚟幫手派嘅手足啦，咁佢哋嗰個打印嘅雷冠都好靚嘅，嗰、那個熒光黃相當之靚。咁白色襯落去，灰色嘅亦都係好靚，加埋嗰個髮型更加顏色更加冇得頂。咁就希望大家如果能夠支持我哋嘅，可以繼續打印落去。咁另外咧，我而家有個計劃嘅，其實呢、這個計劃咧就係、資助一啲嘅地區議員辦事處喺地區幫大家打印，咁就將佢一路推出去啦。即係話我哋會 sponsor 佢哋裝機啦，派 technician 落去啦。幫佢裝好嗰個SD 卡啦，插落去佢哋嘅打印機裏邊咧，同埋教佢哋點樣 operate， 咁啊做呢個技術支援。咁技術支援嘅話，如果一散落社區嘅話咧，咁如果大家要排就唔需要一定嚟城寨呢度排啦。即係話我有喂好多手足都有嘅，連龍長嗰啲手足個個都有。我要去新界東打印咁點啊？你咪去阿范國威啊，佢啲手足啊，嗰啲兄弟嘅議員辦事處嗰度去登記咁啊得啦。咁呢個 plan 咧就我。啱啱星期六、星期日就同阿 Gary 就生勾咗，咁佢就支持，有差唔多9个辦事處會參加，咁啊第一波啫其實，咁我哋而家就聯絡緊呢個印刷機嘅供應商，希望可以盡快攞到貨之後咧，就去送去地區議員辦事處，全港一齊嘅一個 Maker Movement 打印行動，咁啊有好處嘅就除咗議員辦事處開始進入呢、這個。3D 打印的世界以後很多事可以做到不一定是雷冠也可以在那個社區裏面協助那個區裏面的年輕人去做一些他們的事打印技術現在是完全不是一些什麼高科技的你想見到那個楊偉雄說8亿資助研究這個循環再用的口罩撲你的街我一早說我12月底已經在紐西蘭訂那些雷芯只不過就保持在深圳一早已經想到用一些防水布、納米布去做個罩，然後攝個芯落去，用8亿去研發。大佬，我斗領都冇攞過政府嘅，全部自己揞水 即係呢啲政府將我哋嘅公帑咧咁樣嚟去倒落鹹水海咧，真係喺佢嘅世界裏邊，呢啲循環再用嘅口罩叫做高科技。其實你上網揾下，每一個國家都有㗎啦。其實人哋你只要上網訂幾個翻嚟，拆開佢睇下個紙樣係點，已經識做啦，係嘛？咁我哋呢個社區打印行動咧，就係我哋第二波嘅計劃。大家記住係第二波嘅計劃。咁啊，唔會停嘅。咁聽日咧，我哋就會喺上個禮拜。星期五 Google Form 裏面在城寨 Google Form 裏面登記了的頭50個呢，那我們開始發貨了，那希望我們的產能一路上升的時候可以每次發到100個，那就追上去那個的排隊那個人數。當然排隊的人數是會一路一路多的，隨著即是越來越多人用，我為什麼會繼續這樣做呢？我是希望多些人用，多些人帶這個的裝備，那是有一個symbolic meaning 嘅。咁大家見到啦，呢、這個多謝阿黃師傅呢個嘅作品咧，就係將我哋 PP 頭變成小紅維尼啦，原本，然後再用小紅維尼變咗做呢個我哋稱呼佢 Corona King 冠狀王啊，冠狀王，大家都知道小紅維尼係邊個噶啦，其實啊，仲要係皇帝黃色嘅黃，仲要係 Corona 咁樣 ，Corona 咁咧，即係呢個嘅。冇肺王又得，你叫佢做雜帝又得，你叫佢做呢個病毒王又得，咁啊相當有趣嘅。好多時就喺一個嘅抗爭嘅環境又好，或者一個抗疫嘅環境裏邊咧，做一啲大家開心嘅嘢咧，呢、這個係令到大家高呼嘅過程裏邊嗰陣時咧，係可以能夠咧係輕鬆自在一啲。咁啊，成個嘅我哋而家外海外嘅展覽計劃就已經暫時停咗啦，咁我哋就會主力喺嗰個嘅，即係做各種各樣嘅物資去散落社區俾有需要嘅人。咁打印行動咧就會繼續，咁亦都希望可以咧係令到更加多嘅人咧係唔需要再依賴嗰啲囤積居奇嘅 surgical mask 一次過口罩。咁而家周街都有貨發嘅啦，其實不過200多元盒。你真係賤格到咧，440多元嘅嘢，大佬今日上嚟有個朋友話俾我聽，喂，500ml嘅嗰啲200ml 嘅嗰啲嘅75% 嘅消毒酒精係賣緊成50-60元 ，sanitizer， 喂，大佬賣成30-40元搓手液啊，嗰啲賣到30-40元，即係呢啲咁嘅情況咧，好明顯，好多人話喂，物資供應已經充足咧，其實呢個係一個表面嘅現象，充足嘅意思睇下你用乜嘢價錢去買。佢回復翻一個正常嘅價錢未咧？咁如果未回復翻正常價錢，你試問一個基層嘅家庭，佢可以消費到幾多錢去買一盒兩盒口罩，不停咁樣買咧？咁樣咁啊，呢個一陣間我哋再講啦，即係呢個口罩嘅問題。翻返嚟今日講我哋嘅主題。咁啊，今日嘅主題其實就係上個星期五啊，我同阿咖喱飯喺呢個政治咖喱飯嘅節目裏邊講緊呢個林鄭抗疫。點樣益工聯會呢件事嘅時間裏邊咧，其實同一時間咧，《蘋果日報》就係攞到一份特首辦交俾北京中央嘅香港嘅政治報告。咁呢份政治報告咧，就印證咗我哋過去個一個禮拜嘅講法，就係叫做五分鬥爭、四分鬥氣、一分抗疫。五分鬥爭係咩咧？就係要借抗疫嚟作政治鬥爭，打擊反對派、扶植建制派面對九月嘅選舉。所以呢個就叫做五分鬥爭，呢、這個就得到特首辦呢份報告正式確認。好多人話：喂，一早就知啦。嗱，記住，傳係一回事，實際上變成政府嘅政策係另一回事。變成政策之後，上報中央係另一回事。我覺得好多傳媒對於《蘋果日報》呢個獨家報導咧，大家唔想俾 credit《蘋果日報》，或者受到政府嘅影響而唔去討論。但係呢一份報告其實係相當重要，係。講緊動搖緊成個政府管治嘅一個倒台嘅一個開始嚟嘅，一個開始嚟。咁你呢個嘅五分鬥爭、四分鬥氣係乜嘢咧？鬥氣就係佢林鄭個人嘅情緒發泄啦。個人情緒發泄就係你班香港人同我對著幹，我一個咁叻嘅人，師尊降貴去幫你哋，你哋唔受不特止，仲要嚟蒙陷我、造謠生事、攻擊我。咁好多時就係咁嘅情況下邊咧，就係將公共政策變成係個人嘅情緒發泄啦。你見到佢每一次出嚟見記者都係， 是一種情緒的發泄的。你要封關，那就封埋貨運咯，永遠都有個羅字在後面，你就知道女士講嘢個羅字，你就知道佢的出發點是真的想跟你溝通，定係想串你嘅。咁呢個就是四分鬥氣，一分抗疫。咁當然就係前線嘅醫護啊，大家記住喎，嗰啲係醫管局醫護嘅職責，唔係政府額外去動員嘅噃，係嘛？咁佢一分抗疫，只係喺佢嘅呢啲半桶水隔離政策裏面。咁有記者咧就做卧底去參加隔離營，發覺其實係自由活動嘅根本。咁就香港為疫症感染冇韓國啊冇意大利咁犀利，點解啊？呢個張建宗咧真係咧唔死都冇用啊！出嚟認屎認屁話呢個疫情受控，即刻俾醫學專家鬧爆之後就話叫做受控嘅意思，即係受到嚴密監控。呢啲就睇得開心字典多啦，係嘛？即係話呢個我叫你撲街，即係話叫你。撲喺度執完錢之後起翻身行街咁嘅意思係咪啊？呢啲咁嘅食字 get 難 get 好啦，佢就一路想咩咧？想製造一個情況咧，就係特區政府 claim credit， 我哋叫做 claim victory。喺任何嘅運動裏邊，佢 claim 咗 victory 咧，就可以將佢 transfer 轉外建制派嘅户口嗰度啦。咁從而咧令到九月嘅選情咧就有一個嘅轉機。嗱，你見到駱惠寧出嚟。同人大政協訓話都係一樣嘅，針對醫護罷工啊，又話醫護罷工就係新嘅比病毒冠狀病毒更可怕嘅病毒等等，就係保住呢個九月嘅選舉。佢將九月選舉定性係咩咧？就係一個政權嘅保衛戰啦。嗱，呢個冇錯噶。駱惠寧嘅睇法一早知噶啦。點解？因為中共覺得，如果當失去立法會過半數嘅控制，即係失去對特區政府嘅控制，即係失去對共產黨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控制，大家明白嗎？那個邏輯就是這樣，所以會在各種古靈精怪的東西總會在九月選舉之前都會出現的，大家會所有拿你命三千的武器 B 隊又會出現，扮激進泛民的又會出現等等，各種各樣的武器，各種各樣的古靈精怪的人物參選的團隊都會出現的。那這個必然的手段，為什麼？因為政權保衛戰呢就是不容有失，是不容有失。張建宗出嚟匆匆忙忙 claim victory 咧，就正正就係體現到林鄭月娥喺呢個特首辦報告嗰個精神啦，就要打一場抗疫嘅勝利戰嚟去扭轉，創造一個有利於九月選舉嘅形勢。所以你見到劉江華唔同區議會裏邊十七個區議會佔多數嘅泛民開會，我一早講呢個絕對係一個政治指示嚟嘅，唔係劉江華偷懶，而係根本落咗落閘。全面要向泛民落閘，因為區議會通過買物資，只要政務專員不協助，買不到、訂不到，那就行了。結果區議員自己拿到物資，我們也會將我們收集到的物資由區議員去分發。當然我們先就會通過我們在我們網台做節目的，譬如 Bonnie、Gary、新聞主同盟的手足、莊榮輝、Bonnie 的兄弟姊妹這樣，咁啊，亦都有聯絡到其他政黨，譬如工黨啊，佢哋希望有需要嘅，我哋可以 support 佢哋喺社區裏邊直接派俾街坊，各種各樣嘅需求，我哋盡可能盡快將佢拱出嚟，唔係政治考慮，絕對唔係政治考慮，係俾市民有需要、迫切需要嘅市民。因為我自己每一晚派口罩嗰陣時，係目睹好多呢啲嘅苦況。甚至是慘況嘅，其實我自己都覺得係好難過，所以點解會不斷即係瘋狂咁樣去做呢啲抗疫嘅物資派出去咧？咁亦都係表示對政府呢種五分鬥爭、四分鬥氣、一分抗疫嘅路線嘅一種嘅抗拒、抵制同埋對着幹。你正正係你要益建制派嘅話。我哋就算冇 CSI 口罩，冇工聯會私商授受嘅口罩都好，我哋用我哋嘅方法揾到之後，用我哋嘅系統一樣可以派到出去，俾到市民嘅需要，咪大家競爭咯。我覺得最好噶啦，係嘛？你派物資我唔會阻你，係嘛？呢個係好基本嘅原則。你工聯會你可以自己去派，係嘛？唔需要阻你。但係我哋亦都有自己嘅網絡系統組織去。將收集到的東西去派，大家在一個公平的基礎上去競爭， 第二樣是什麼呢？就是這個的，你看到在那個隔離封關失敗之後，在隔離政策的即自由行之後呢，政府就一路講那個的希望將它 spin 去抗疫成功這個問題。但實際上你香港感染率低的原因是什麼呢？事實上相對起新加坡，相對起日本、韓國等等，是因為市民的抗疫意識高，這個跟政府是沒有關的，反而是跟什麼？是跟反送中的抗爭有關。因為過去那半年香港人徹底對政府的信任崩潰，林鄭說沒有問題的時候，我們覺得問題很嚴重，很多傳媒 KOL 好，網上的意見領袖都紛紛說要嚴陣以待，香港人是最早動員起上來對這個武漢肺炎嚴陣以待的。我記得我十二月的時候就開始說大家要戴口罩，家裡那些消毒，大廈那些走廊電梯按掣按鈕要消毒，就是這個意思。因為一知道政府中共說沒有東西的話，一定是有東西。正正因為反政府的那種的情緒，令到大家很早已經呢是高度戒備，戒備到一個地步，就是你見到一個人不戴口罩，你會埋去斥責他。其實好笑的，有一次我在年廿八，在荔枝角出面，咁就去大聲嗌，就是、希望裏面嗰啲人聽到咁樣。咁啊嗌嗌下就唔記得戴翻個口罩，突然間後面有個女士拍拍我，阿西亮，你戴翻口罩好喎、啊、咁樣。咁啊佢有善意啦，當然係即係 very nice。咁但係你睇到嗰、那個啲人佢嗰個嘅防疫意識高，即係話你未冇隱性病徵都好。所以我話林鄭呢班係撲街嚟嘅，羅志光我個個唔戴口罩咩？就是、你究竟有冇感染你自己知唔知咧？如果嗰個病徵係隱性嗰陣時候，點可能話冇病嘅人就唔需要戴口罩咧？冇病嘅人係點樣 define 咧？你知唔知道你有隱性嘅傳播危機啊？當你有嗰陣時候，你唔戴口罩周圍噴，咁實有個人可能會中嘅喎。所以我話戴口罩其實係兩面嘅，一防止別人感染你，二如果你係隱性帶菌者嘅話，你亦都可以令到自己嘅飛沫唔好周圍傳播啊嘛。啲自私精就會咩咧？自私精就會話俾人聽啦，我冇事噶，我戴咗噶啦咁樣，我唔戴我冇病噶咁。嗱喺咁嘅環境下邊咧，令到香港嘅感染率咧係相對喺其他地方係低。第二係咩咧？好多人自動自覺唔去大型聚集。南韓的大優勢在教會裏面的傳播方式，北國香港北國的佛堂也是一樣，因為人群聚集，當然少不到犯罪集團，在這個慶祝西九龍指揮官姓卓的指揮官，他就是李大的慘劇裏面其中一個指揮官，慶祝他榮休出來說話的，大家 cap 圖的，在李大事件裏面沒有一個所有的都要起訴嘛，所有拘捕要，所有在理大裏面的出來的都要拘捕嘛，是他說的。好了，榮休了，恭喜你，是吧？結果就在那裡賴嘢了。那你60人一起聚餐，很大機會賴嘢的、哦、你現在看到很多超級帶菌者超級傳播的機會，其實都是在那些多人聚集的活動裏面產生的，火鍋家族啦，犯罪集團啦。好了，跟住你踢波，我經常都說足總都取消足總杯，你明星足球都踢乜嘢啊？系嘛？仲同警察踢波？大佬，我可唔可以隨便約警察踢波啊？你話呢個係公餘活動，肯定唔係啦。呢個係 PR 活動啦，係警察嘅 PR 活動啦。喺呢個時候搞完之後，仲要聚餐，然後喺度狂食煲煙唱 K， 咁啊呢個相當惡劣嘅示範。呢、這個等習近平自己去處理。其實結果喺呢個咁樣嘅冇罩飯局之後咧，就打嚟問緊啲旅館嘅事啦，都唔得閒答住啦。咁咧就喺呢個完咗之後，跟住犯罪集團嘅感染 case 確診之後，結果收曬聲啦。PPLB 仲敢唔敢發動嗰啲潘麗瓊啊、屈榮賢啊嗰啲出嚟擋啊？歐陽震華啊，仲敢唔敢出嚟擋啊？曾志偉啊，係嘛？啊，仲有咩啊？袁詠儀啊、張智霖啊、方中信啊，方中信老婆啊，嗰啲點解唔出嚟擋啊？點解唔話呢個係啊？真係唔好打嚟問啊！對唔住啊，真係幫我攞開佢。 即係我話俾大家聽，我呢個幾個禮拜咧，其實身心俱疲嘅其中一個原因係咩咧？就是大家不斷打電話嚟問呢樣問嗰樣。如果你哋排咗隊嘅 ，fine， 你哋耐心等候。城寨團隊係得兩個人一隻狗嘅啫。你如果即係唔好增添人哋嘅行政煩惱工作，就唔該大家登記嗰陣時填嘅電郵地址唔好填錯自己嘅電郵地址，係要我哋去逐個逐個去更正。我幫大家做嘢係唔緊要嘅，其實係，但係大家每一個人都要做翻自己應有嘅本分，唔好令到人哋去增添人哋嘅煩惱。好啦，講完，咁咧就實際上喺成個嘅感染嘅過程裏邊咧，香港係因為個社會力量嘅動員。香港喺嗰個政治學嘅研究裏邊係一個好特殊嘅例子嚟嘅，佢個政治 polity 係不斷倒退嘅，不斷萎縮嘅政治力量。點解呢？政黨四分五裂，有民意嘅冇執政嘅權力，成個選舉體制係唔 work 嘅，成個行政主導嘅體制已經逐步向英式民官向列寧式幹部體制過渡，係散嘅啦，已經係。好啦，政治力量冇辦法集中，呢、這個就係林鄭月娥喺個報告裏邊用咗成千幾字講嘅，只有一句説話。其實，如果陳國基又好，林鄭自己有聽我節目嘅，其實一句説話講完嘅啦。就是政治力量冇辦法集中，我教你啦，係政治力量冇辦法集中。你逐個篤灰，又話行會冇用，建制派冇用，反對派瘋狂進攻，激進網民去脅迫，其實所有嘢只係歸根究底一個原因，就係你個權力冇辦法集中。有兩個角度去睇，第一係因為體制上中央設計到一套失敗 permanent failure 嘅特區政治體制。是永遠失敗，這個跟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普選都無關，是因為中央處處設防的態度，在1990年之後 ,8964 之後去設計香港的政治體制的時候，就是從一個防範香港人河水犯井，井水犯河水的角度去看的時候，他就要什麼呢？第一，一個四分五裂的議會。我們在91年選舉，我呢代嘅記憶，91年嘅直選，同埋之後嘅95年嘅選舉，都唔會令到個議會四分五裂嘅。第一次係雙議席單票制，第二次係單議席單票制。單議席單票制有利於兩黨執政，而最重要咩咧？泛民喺單議席單票制裏邊咧，係有機會過半數。1995年嘅立法會咧，泛民嘅政治聯盟咧，就喺議會裏邊過半數啦。好了，整個設計點解去到97之後推翻呢？推翻咗之後，佢冇諗過個後果喎，因為佢當時設計嗰陣時，即係老平啊、劉兆佳呢班人咧，佢就諗緊咩咧？點樣削弱泛民喺議會裏邊有機會奪取呢個多數派嘅機會？好，首先就係功能組別，然後功能組別就用呢個盡量減低嗰個民主成分，令到個選民好少，控制喺中聯辦後邊，譬如商界啊、金融啊呢啲。即係以會員資格去投票。如果從業員嗰啲咧，好多時已經落入泛民之手噶啦，教育啊、社工啊等等呢啲醫療啊呢啲。然後直選裏邊咧，就採取一個全世界好少人用嘅叫做修訂式嘅比例代表制，叫做抗特制。呢個連澳門嘅比例代表制同香港都唔同嘅。香港嗰套係特別撲街嘅，係令到嗰個餘額咧好大機會咧係除到最後尾咧。就係咧，去舐咗落去建制派手上。好啦，喺咁嘅情況下邊咧，本身功能組別就已經控制住啦佢，然後再喺直選裏邊咧，係令到每一個小黨都攞一兩席，咁你成個議會咪散曬咯？好啦，成個議會散曬都不特止喎，佢仲要中聯辦人為地去製造呢個分裂。本來就係工商界就係自由黨，即係所謂建制派其實係自由黨。然後再加呢個民建聯、工聯會三大陣營。好啦，佢為咗要自由黨喺2003年裏邊喺嗰個嘅23條立法裏邊起尾住，好啦，整咗個叫經民聯出嚟，又拉攏呢個林建峰啊，揾阿岳少打本啊。其實後邊根本就係同一班人，岳少又係唐英年嘅老友，唐英年就係自由黨嘅。其實因為正正就係要拆片少台戲。就將自由黨又再切開，叫做經民聯，又揾個侵個梁美芬落去，結果自己建制派都四分五裂， 不要講話泛民呢邊，泛民呢邊就因為個選舉制度令到小黨有利，所以大家就冇一個走埋一齊嘅誘因，就各自一個山頭。咁啊，直選裏邊就六七個政黨。我想問一下，你行政長官如何可以去遊說六七個政黨，大佬啊？好啦，你話我唔計反對派啦，我淨係講執政聯盟。執政聯盟係咩意思呢？嗱，所以林鄭篤灰咧呢個行動本身咧係相當之惡劣嘅。惡劣嘅原因係因為佢根本就唔係一個執政聯盟嘅首領。執政聯盟就係話，譬如馬來西亞咁樣，馬哈提爾今日解散啦，執政聯盟就係由組合幾個小黨形成國會裏邊嘅多數，然後控制住議會多數，從而令到行政當局嘅政策預算法案可以順利通過議會，而組成一個聯盟。咁你就要將行政機關裏邊掌權嗰啲位置大家講數咯。譬如馬哈提爾同呢個嘅安華嘅陣營要妥協啦，啊咁啊，可能其他嘅一啲少數黨派，包括一啲嘅回教嘅政黨或者比較 fundamental 嘅回教政黨，咁就可能又有一啲嘅人入到去個內閣裏邊，咁就組成一個聯盟。咁你睇下而家嘅政府裏邊有冇得有嘅其實，但係佢唔係代表個政黨入去嘅，譬如劉江華，佢代表佢個人嘅，譬如羅志光，佢係退出民主黨之後成為呢個政府官員。好啦，呢個咁樣嘅制度裏邊咧，根本係冇辦法令到林鄭月娥可以將個政治力量集中，因為佢唔係一個聯合內閣嚟嘅。正常你應該喺行會裏邊擺幾個嘅呢啲頭目，即係話坐喺行會裏邊同時係 binding 嘅，所有政策行會唔通過嘅就不能推行，行會通過嘅大家要全力喺議會裏邊去推動。但係結果你睇到喺送中條例裏邊咧，就算行會議員唔支持都好咧，佢都係硬去夾建制派要去支持嘅，因為佢恃住有韓正，有呢個嘅中紀委嘅趙樂際書記趙樂際同埋呢個習近平喺後邊，咁變咗咧，成個嘅建制派同行政長官嘅關係咧，只不過就因為大家同一個大佬，同大家跟同一個大佬，而大家喺下邊咧係咁高咁大嘅。林鄭月娥其實係冇權力去 command 呢個建制派嘅，建制派係俾面中央，所以俾票林鄭啊嘛。好啦，呢個咁樣嘅制度設計係點嚟嘅咧？林鄭都係受害者嚟嘅，其實所有香港嘅人都係受害者嚟嘅。呢個設計係源於共產黨，共產黨去製造一個四分五裂嘅議會，咁就導致咩咧？即係話嗱，你問下鄧炳強，佢好清楚噶啦，因為佢好熟嘅呢啲嘢，忠誠勇毅。即係四個字頭，一個字頭下面分四堆，中字堆、勇字堆、誠字堆、毅字堆。點解咁多堆呢？就正正就係咩呢？就係互相牽制 ，divide and conquer， 分而治之，係咪？拉一派打一派，我唔會俾任何一個，包括曾玉成、包括譚耀宗在內，可以反制我共產黨。而特區嘅行政長官嘅權力係要經過我轉授嘅。我唔 say yes 嘅嘢，佢係冇能力動員立法會嘅支持。好啦，你要攞民建聯嘅票，你打電話俾陳克勤得唔得咧？唔得。你特首辦主任打去拉票得唔得咧？唔得。點解咧？以前你見到啊，等埋發叔之後政改，咪要張曉明去吹雞咯。呢個係特登造成係咩咧？係令到個行政長官嗰種嘅弱化佢嘅政治力量。所以我話林鄭月娥係一個政治幼稚病嘅一個幼稚園水平嘅人，佢走去中央投訴話建制派死唔幫佢，實際上造成呢個局面嘅其實係北京中央啊嘛，你知唔知啫？如果你香港呢邊行政長官嘅權力或者佢嘅陣營嘅力量、佢嘅幕僚、佢喺政黨嘅聯繫，係令到佢可以一呼百應嘅，你估佢？怕泛民多還是怕你多呢？從北京坐在中南海的角度來管治的角度來說，他當然是怕你的行政長官多啦，泛民怕什麼呢？惡得什麼出樣呢？但是如果你的行政長官民望高，有民意支持，有專業的幕僚系統，有傳媒支持，有政黨給票，那你真的不用聽我說啦。所以你看到2003年之後曾慶紅的八字真言，被民建聯叫做外樹形象，內強質素。 這個是假的，真正的四個字叫做有所作為。當時管理香港的話事人曾慶紅，江澤民的大管家，有所作為是說中共要在香港有所作為。這個有所作為就是什麼？介入香港的選舉政治、議會裏面的遊說、地區裏面的利益分配，甚至是地區裏面的裝腳扎根，是這樣形成一個第二支管治隊伍。如果當你林鄭你做的事我們不喜歡的時候，我不給政治力量你，你何來有政治力量？你投訴什麼口罩？其實你想回頭也挺傻，其實卡住口罩那個就是你上書那個人來的。其實是你真的幼稚到不得了，你說醫管局訂了口罩，那間什麼公司的口罩就落不到來，不是商務部落柯打，你想想那些口罩為什麼不可以出口香港啊？為什麼去到澳門來不到香港呢？那你就心知咯，這個脅迫香港人這個的手法，這個政策五分鬥爭，這個政策其實是源於北京中央的嘛。為什麼？駱惠寧的任務很清楚，現在終於當時我都說過，除了籌備新一屆特區政府之外，這個很快會發生的，我覺得林鄭很快會落台。第二就是什麼？九月的政權保衛戰，如果他衡量過九月的政權保衛戰林鄭是最大的負資產，我敢寫包單九月之前林鄭會落台。因為你想過的，當沒有其他的方法可以去指示去穩住這個局面，去創造一個建制派在選舉有利的條件，你以為有利條件就是你林鄭成功帶領抗疫啊？你不是吧？你太天真了，其實真正的 virus 其實是林鄭本人啊。真正要創造的選舉有利條件就是要清除林鄭這個病毒啊。其實是當她斬了之後，扶植一個稍為有群眾基礎香港人接受的人上去的時候，這個才是創造個選舉空間。所以我一開始講駱惠寧兩大任務，九月選舉第一，第二準備籌組新政府，看看我估不估得中。當然我自己都是燈神，但是我覺得雖不中亦不願意，這份篤灰報告是會令到林鄭的，不單止在市民裏面我們吃花生，在建制裏面連他們動員建制的最後尾的口氣都沒有，這樣篤灰法已經沒有口氣。上一次篤灰是什麼時候呢？2019年的3月，當時韓正召了這個人大政協上去訓話，是要他們懂得換位思考。我沒有說謊的，吳秋北啊、田北辰啊，那些個個在座的，如果我說錯的，你可以即刻留言說我無事生非、無中生有。當時韓正是要求他們懂得跟行政長官換位思考，站在行政長官的角度去想事，然後不是有限支持，是要全力支持行政長官施政，不可以部分支持部分不支持。好了，當時建制派懷恨在心，韓正訓到他們一面皮，各個政黨經民聯好、林建峰的政協啦、工聯會吳秋北、鄭耀棠啦、政人大啦，然後這個民建聯啦，又有人大又有政協啦，跟住馬逢國啦，等等坐曬喺度，坐曬喺度俾韓正鬧啊！點解鬧啊？係因為林鄭篤灰啊！係今年二舊年2019年兩會嗰陣時候發生嘅呢件事係，個個翻到嚟媽媽聲，喺背後咬牙切齒，都未到麥美娟爆粗啊！麥美娟爆粗係6月嘅事，林鄭就善於慣篤呢個建制派，所有鍋就懟落佢嗰度。而中央是什么呢？你吃我的饭，你是我的铃铃。是吗？我重用林鄭的时候，我自然要帮他来去嚼你。因为为什么？当时讲的是三水分流打柴，还有什么？是三水分流之后还要串容海恩这个中援里面的老人的申报的标准改了什么，你不知道吗？是吗？串到他们进。所以今次他說抗疫就幫建制派創造選舉空間，建制派第一時間反應心裏面的句說話就是林鄭落台就幫我們創造這個選舉空間。這個行政會議裏面那邊是廢人就不用想了，其實 成班有自大才疏，包括嗰啲陳志思啊嗰啲，每屆都謠傳佢話想出嚟做特首。每一次有危難嗰陣時候，你仲喺度縮下縮下，唔敢落住嘅。喂，大佬唐英年都落住啦，你陳志思都縮下縮下，咁嘅質素嘅人，咁嘅膽量嘅人，咁嘅政治識見同埋判斷力嘅人，乜都冇啊，一事無成。大佬你陳志思，泰國盤谷銀行家族，你即刻喺泰國頒口罩翻嚟啦，係嘛？使諗嘅，一月頭已經到啦，即係已經係你喺社福界有影響力，做過呢個社聯主席，係嘛？點解會係咁？完全係冇政治判斷力，喺呢個危難嘅時候裏邊閃埋一邊。好啦，如果林鄭今次好多人話喂兩會推遲咗喎，因為開唔成，會唔會保住林鄭條命咧？咁話時話。兩會是一個形式嚟嘅啫，政治局常委通過咪得咯，使乜等兩會開啊？係唔需要嘅，其實。習近平有冇當過林鄭係自己人咧？當習近平要切割嗰陣時候，佢會話：喂，邊個叫林鄭月娥啊？咁衰嘅呢個人做嘢，咪等於湖北省委書記、武漢市委書記、港澳辦主任張曉明、中聯辦主任黃志文一樣。如果黃志文、張曉明都問咗責，咁林鄭月娥就下一個噶啦，呢個。必然理所當然嘅啦，咁但係佢仍然，我相信係完全反映到呢份督灰報告，佢仍然係一個冇自知之明嘅人，亦都唔知道自己已經係大去之期不遠矣。好啦，今日而家休息一陣先，一陣間再翻嚟。記住 FBS 支持城寨26296402629640，二六二九六四零。 係各位，我有好消息嚇，好耐冇賣廣告啦，咁啊呢個時候咧就要賣廣告。咁就咧，我哋經過長期嘅研究同埋試驗過之後咧，我哋已經咧係到咗韓國全羅道嘅新呢個新東津米。呢個米咧係非常之名貴嘅，一年一做嘅啫。十二月收割，二月入袋，由打米至到包裝咧都不經人手嘅，全部自動機械化處理，保證乾淨衞生。而且咧係呢啲係最新嘅米嚟嘅，係最好食嘅。咁我哋咧就喺餐廳咧就做過 blind tasting， 我可以話俾大家聽，喺所有米入邊，包括貴佢好多嘅日本米入邊咧，最好食就係呢只韓國米，最好食呢只韓國米。咁而家點樣賣法咧？其實我哋唔係入口咗好多嘅啫。凡喺門市買夠200蚊。加25蚊咧，就可以買1kg嘅新東津米。街道咧係賣緊45蚊嘅。如果你買夠500蚊咧，就係可以買10kg嘅新東津米。價錢咧係220蚊啫，圍到22蚊一 k 嘅啫。係，我保證你好食嘅，一定要試一試。